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《柠檬闪电》，作者 Dr. Solo， 制作冠生文化，第78集，大结局，下。安宁一路隔着秦维航攀爬上来，最终跨越了那3米的距离。离秦维航还有不到一只手臂的距离时，秦维航后背贴着岩壁，缓缓跪下来，朝他伸出了手。这个高度，即使是秦维航要做这个动作也不是轻松的。 没关系，我能自己上来。 但我等不了了。 他的声音就在头顶上方，沉沉的，像一团云压下来，把自己罩在属于他的阴影里。安宁松开了右手，他一松手，秦维航就一把抓住了他，将他拉了上去。这里实在是太狭窄了，他要扶着秦维航的身体才能慢慢站起来。他们一起倚在那一条细细的岩缝上，像两滴露珠挤在一片花瓣与另一片花瓣的缝隙间。这里离顶峰还有20来米的距离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，就好像比赛中的赛点，也许是这座山峰上最最令人心动的位置。安宁气喘吁吁，秦维航扶住他的手臂。 你低头看。 他果真傻了吧唧地低下头，然后立即被骇人的高度吓得猛抬头。这一抬头就看见了秦维航几乎要与他贴面的脸。这是最后一个保护站，也是最小的保护站。只有一处勉强可让二人放下一只脚的缝隙，他们的腿紧紧地卡在一起，半边身体悬在高空，除了紧贴住对方别无他法。这让安宁局促极了，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。脚下是令人眩晕的高度，可一抬头却是一张更令人眩晕的脸，随便哪个都非常致命。 其实我对登顶和红点并没有那么执着，停留在这里是我最喜欢的时刻。 安宁顺着秦维航放远的视线看去，太阳在云层之上燃烧，远处的林木线也染上了一层金色，一切都在他们脚下。他们像栖息在悬崖上俯瞰尘世的鸟，这里有呼吸不完的清新空气，干干净净地灌满肺里，充满血液。安宁这会儿觉得肺都要烧起来了，被热力无边的太阳，被这种全力一搏的感觉，被秦维航迷人的注视。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太累了，还缺氧，我说不出话了。 因为我昨天从早到晚看了一天的情侣，很羡慕，也想谈恋爱了。 那声音轻得宛若一丝风，在安宁脑子里却宛如暴风，吹得他霎时一片空白。 我可以谈恋爱吗？还是你希望我一直单着就好？ 你在问谁？又是在问什么？你到底还看穿了多少秘密？ 要是不敢看，就闭下眼休息一下吧。 安宁都不知道那声不敢看的后面是下面还是我。他从善如流地立刻闭上眼，心脏还犹自狂跳，并没有因为看不到眩晕的高度和更令人眩晕的秦维航而慢下来半分。在蹦极般的失重感中，仿佛有一片云来到他身边，然后一片滚烫的唇猝不及防贴在他的嘴唇上。他惊得睁开眼，脚下一软，手也从绳索上松开了，身体却没有下坠。秦维航腾出一只手拽住了他的手臂，将他整个人拉了过去。安宁默地看见了秦维航离得那么近的眼睛，他的睫毛，他的眉毛， 他眼帘垂得那么低，却偏偏又有视线露出来，与他惶恐的视线对接。现在脚下的保护站不再是自己的支点了，秦威航才是。自己就像那只在教学楼大门上被秦威航捞住的猫，挂在了秦威航这只豹子身上。这个吻很浅，只在嘴唇，却又格外的深。因为这一场攀岩，两人唇齿间每一下呼吸都是直达肺部的深呼吸，他们没有交换唾液，却交换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呼吸。秦威航松开了吮吻的嘴唇，看着眼前人，眼神沉沉的。 我猜很久了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一句话问得安宁眼眶发热，他对秦威航的单恋并没有期望过任何的回应，以为是坦然而洒脱的，却在被这个人俯身捡起托在掌上的那一刻，才感到了暗恋的心酸。 在心里藏了那么久的秘密，原来早就被知晓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呀？我还以为我藏得很好。 你看我的时候总喜欢眯着眼，我发现你好像没有这么看过梁胜寒他们。你有这么看过黄琴珍吗？ 安宁连连摇头，摇完头才发现原来那份喜欢真的太欲盖弥彰。他整个人红得像熟透的虾米。秦威航笑了笑， 我也想过可不可能你真的只是觉得我很帅才老这么看我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回应了你的目光，你反而会躲开不看我，我盯你的视线越长，你脸和耳朵就越红。你真的太容易在我面前脸红了，我想一般人不会这样吧。 安宁面红耳赤，秦威航全说对了，甚至在这么说的时候他还在反复验证答案，并再次证实了，因为自己还是不敢看他，他离得越近自己越是难以直视。秦威航垂眸看着被自己亲吻过的嘴唇， 但是一般男生都会想要一个女朋友，我也不是很自信，你是不是想要一个我这样的男朋友？ 我 不温柔，脾气不好，生起气来就不爱理人，我不喜欢说话，不喜欢叠被子，我还不爱学习。 那我呢？我真的可以吗？ 你可以的，你温柔，很坚韧，又很努力，愿意陪我攀岩，还给我煮面。你很可爱。 我没有很可爱啊。 你有啊。哎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 在攀岩馆的某一天吧。 我攀岩的时候特别帅是吧？ 他的语气像个小孩子，安宁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虽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但就当他是那么回事吧。这一次他没有再躲避秦维航的目光，才发现原来被他注视的感觉那么好。他差点忘了他们还在这样高的高度。 这是不是 A 大历史上海拔最高的告白？我们还要接着攀吗？ 不用了吧，我已经攀上了。 我好像也攀上了。 阳光火热，有如初时的夏天。他直视着秦威航的眼睛， 鼓起勇气。 我能吻你吗？我能吻你吗，男朋友？ 那个在宿舍的楼梯口擦肩而过的秦威航朝他低下头，闭上了眼。安宁笨拙地凑近他，这个他平凡生命中难忘的奇迹，然后在这个奇迹的唇角印上了一个吻，感到了秦威航微笑时嘴唇牵起的弧度。风在他们之间回旋着吹过，悬崖好似变成了地面，而他们拥抱着躺在上面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和害怕。 有一句话一直没有机会对你说。你好啊，秦威航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的室友，从今天起作为你的男友，未来许多年请多关照。